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王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晨。 哎呀，又到我们录音时间了。今天要来谈的主题是，如果跟家里的长辈教养的时候观念不一致啊，比如说如果重男轻女啊等等等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题目我觉得，因为讲重男轻女嘛，然后我发现有时候也不见得是重男轻女，有时候是重大轻小，有时候是重小轻 重啥轻什么这样。 对，重什么轻什么，请自行填补这样子。对，但是大部分啊传统观念还是重男轻女比较多啦，身边上碰到的也是这样观念比较多啦，但是我自己倒是觉得还好，因为我有一个妹妹，可是我妹妹其实觉得重男轻女啦。 你妹妹觉得对吧？ 但是这是认知问题啊，我就觉得我妈小时候是比较疼我妹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自己觉得是什么啦。对啊，但是我觉得重男轻女应该是说要延续以前就是男尊女卑的观念。以前都说男人是天嘛，然后女人是地嘛，那天就要照着大家这样。可是相对你说重男轻女，可是男生在传统社会也承担了很多的一些责任也好，情绪也好，男人男儿有泪不轻弹，就是这么来的嘛。因为男生就要顶天立地啊，然后也不能轻易的哭啊，这样子。 对， 所以你说重男轻女，有些时候那个重反而是男生身上背很重啊，也是可以这样子。 是付出代价的啦。 对啊。但是你说女人轻松吗？女人也不轻松。 对啊。 以前在家里，说实在，我以前也以为说，就是家庭主妇应该很轻松吧。我一直到有小孩之后，因为我有曾经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是那个时候还没育婴留停 啊，你就是自己停， 对，我就只好自己停。那自己停的那个阶段，就是也会照顾小孩，我才发觉说，哦，家庭主妇不容易耶。 对， 你的时间是被拆散的，就是你现在可能8点9点去洗衣服，然后中间你可能还没有办法休息，要做下一件事情了，事情都是杂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真的是不容易。 我觉得是这样，我自己的成长，就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源头开始的。因为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我是养女嘛， 对， 那为什么会给人家收养？因为原生家庭一定要生男生啊， 对， 他就一个生。然后我们家我是排行第5的，我们前面已经有4个姐姐了。 第5哦？ 对，我是5女兼妖女。你开心吗？5女兼妖女哦，因为后面两个就是弟弟了。对，所以你知道那个我光想到我的亲生妈妈为了生出女儿子压力有多大。他就一个，而且是一年一个，一年一个这样的认真的生儿子， 哦，都快生成12生肖了。 可是真的很可怜，所以我生母身体不好啊，所以其实严格说起来，到我虽然排行5，应该是6，因为中间好像有一个是流掉。所以你看，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环境氛围里，身为媳妇，你不生出男生，好像这家族会面在你身上，那个压力有多大？可是生到后，我的后面虽然两个儿子出来了，可是7个孩子对于那个做托岁的家庭太难了。对，所以我们家后来就我跟我四姐给别人收养。 四姐也是。 然后对，所以我们家的原始的核心价值里就是一定要有男人传宗接代。对，那这种传宗接代的概念才会衍生成后来我在教养同样是子女的时候，我会重视男生而比较不重视女生。他是有原因的嘛， 对， 他会觉得传宗接代等于男人才可以。可是这个等于本质上就有问号了。你在一些人类学的研究，你就会发现有些母系社会根本不是这样判断的。男人播种比较难判断是他播种的，可是女儿生下来一定是我家女儿的。 对，一定有自己的 身份，是不是？对，所以在母系社会里就不会觉得一定叫男生在传宗接代。讲近一点，就当我在一个被教养环境过程很强调重男轻女的时候，我相信那个男跟那个小朋友的男跟小朋友的女未必都这么舒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她是一个女生，他们家也是很严重重男轻女。那我认识她已经是长大，现在都快40岁的时候还认识她。她是个博士啊，然后还是个学校教授，所以在我们眼光里看来就觉得是个很优秀很卓越的女性嘛。跟她熟了之后才发现她为什么会这么认真，书念得这么好，因为她从小到大她妈妈就常讲那句话，女儿这么会读书干嘛？第一不去告诉，所以她就会 很伤， 很伤。所以她的人生里面一直有一种，我一定要证明给我妈妈爸爸看，女儿也是有用的。 然后就很认真念书，也做到教授。可是他说他到现在都快四十多岁了，他都还没有办法得到妈妈一句认同。 这个你知道没完没了、欸、 真的 真的，因为我有亲戚也是这样子啊，嗯、就是。你真的要比你说孝不孝顺，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女儿付出的在妈妈身上真的比较多、嗯、但是永远都觉得得不到妈妈的认可，然后她还是继续做。我们也是跟她讲说，其实你因为他们是住在一起嘛、嗯、我们就跟她讲说你不一定要住在一起啊，你要你妈认同你不一定要住在一起，有时候小别胜新婚，你不住在一起反而会觉得关系比较好、嗯、可是她会觉得说照顾妈妈好像是她的责任、嗯、因为她的弟弟就是娶妻生子啊、嗯、就住在外面这样子，她、嗯嗯嗯、就觉得说照顾妈妈是我的责任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有一种 很奇妙的那种纠葛、越是这样的人越会住在一起、嗯、越会彼此冲突啊摩擦啊、嗯、一堆 越想证明 哎、欸、吵这样子吵，然后笑这样子笑，然后就说劝他说离开吧还是不离开、yeah. 对，就这样，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在妈妈心中的地位。 对， 但是这样好辛苦，因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真的得到、嗯 嗯、而且更惨的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养到内心里已经刻在潜意识的，重男轻女是会复制跟轮回的， 没错。 对，很多重男轻女长大下的女儿，她可能接下来她人生好不容易生养了，她也干了同样的事情， 对， 不断的重复， 对 对。 所以以前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八点档那种撒狗血的，都始终不懂什么叫媳妇熬针婆，对不对？始终不懂为什么要。怎么他以前被这样对待，以后长大要这样对待，那个真的是从教养已经写进你的程式码里面的。 没错， 如果你没有把它除 bug， 这个 bug 是会一直复制的、 哦、这是会遗传的。 对，然后你想你以为重男轻女那个男那个小男孩就很开心吗？其实也没有， 没有啊。 对，他搞不好因为你的重男轻女，你让他丧失了很多发展自己真正的绽放的他应该有的样子、 嗯、要不然就是太随意让他去发展，反而就变成说抓不住了、 嗯、 他就自己到处乱飞乱怎么样了、 嗯、我有时候在做一对一个案的时候、嗯、总是会遇到他跟我说啊，怎么办，我儿子是妈宝妈宝是谁养的 而且是自己讲说我儿子是妈宝、 啊、对呀、啊，我想说你没有觉得你这句话有 bug 吗？ 对呀、啊， 怎么办，我儿子是妈宝对啊，儿啊谁养的，对、嗯、然后我就说那你家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啊，我女儿很独立啊、嗯、啊怎么了，对，这问题怎么了、嗯、你不是应该发现这问题一定是我有问题吗、嗯、身为妈妈的你或者身为爸爸你来问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嗯嗯嗯、 对，那个重男轻女这种传统社会留下来的刻板印象、 嗯、 当你很习以为常的时候它才是可怕的。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会忽略那个比较乖的那个， 对， 先不管说男是女啦，其实反而会忽略那个比较听话的比较乖的， 做越多越乖的， 对，就像你刚才讲的例子嘛，就觉得说啊我女儿很独立所以不用管她谁说的、嗯、 对，她也需要爱啊， 对啊，她也需要爱啊，也需要抱抱的啊，只是说她表现出来的那一面是要让你安心的、 嗯、那重男轻女还有另外一面、哦嗯、就是当然自己的小孩很明显叫重男轻女、 嗯、 还有另外一个也跟传统价值有关的、 嗯、 就是媳妇到底是不是女儿， 媳妇啊当然不是女儿啊不要纠结在这种情 绪里。对，但是他是不是对他的要求有点过分？ 你说对谁的要求？ 就是如果媳妇不等于女儿、嗯、我们对媳妇的要求为什么会这么的多？ 嗯，问得好， 对不对？他是不是 应该找我老婆来上节目？ 他其实也是一个刻板印象耶。 对啊，是啊，像我们家的话，其实我妈跟我老婆的关系其实是还不错的。 嗯嗯。 但是 你不是因为你妈有在听录音讲这段吗？ 没有没有，我是说真的，我跟谁都是这么讲，因为这是真实的发生。 嗯嗯嗯。 假的我也不敢讲了，对、 嗯、 对。那就是我自己也在想啊，是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到底媳妇是不是女儿？ 嗯。 可是其实我也就算你再疼这个媳妇，可是毕竟她不是女儿，我觉得这件事情自己要有一个人我界限要划分清楚、 嗯、 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情感投入嘛， 对， 就是比如说她对我很好所以我就把她当作是自己的女儿的话、 嗯、 那这样自己有时候会受伤、 嗯、 对，那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本分，就像我那个岳母也很疼我啊，我就不会觉得我是她儿子啊。 嗯嗯， 岳母你听到了吗？对没有， 你是因为岳母没有留言脸书是吗？ 我是觉得现在还是沿袭了以前的传统，我觉得还是没办法根深蒂固的东西没办法拔除掉啦、 嗯嗯、 我觉得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像男生真的 不太会去在意说自己是不是岳母心中的儿子、 嗯、 但是女生可能或许女生心思比较细， 有时候又觉得说媳妇可能做说哦，我做很多，甚至于比你女儿做得多，那怎么好像你对你女儿还是比对我好，对，我说很多例子是这个样子，甚至于说还联合你女儿来欺负我，对，很多戏都是这么演嘛，那实际上真实案例比这个夸张的也都有， 是， 对，所以我觉得或许女生心思比较细吧，对啊，那男生 比较有一些传统的概念会觉得媳妇叫做娶进来的，所以是我家的。哎，我跟你说真的，尤其很传统，比较年纪大一点， 还要冠夫姓啊。 对对 对, 对，就是当你那个嫁娶的观念是在比较传统的那个概念里，女人嫁出去是泼水，已经不是我家人了，娶进来又变我家的财产，所以我觉得那个媳妇的关系一直在我们传统文化到现在一直复制下来之后，它变成是一个很卡的，就是身为一个媳妇，我倒应该把自己放在那个角色，那我没结婚，但我常常看我朋友，我突然有一个很大的觉醒，就是如果你对于你的不管他比如说女婿或者媳妇的要求，你对你的小孩都不会做，你就不应该对他们做。对，因为如果你对你的小孩都不会要求要三餐都要煮热的，我回到家都要吃热菜，那为什么媳妇要？ 同理心啊， 对， 同理心， 对, 对。然后更进步一点的想法，或许可以说，当你的孩子长大了，他本来就是独立个体，更何况他还结婚生子，他应该在自己的家庭里，你要把他放出去，你最好不要把他锁在旁边，他才不会是妈宝嘛。 当妈宝的太太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事情，真的真的 什么都我妈妈说，我妈妈说， 对。然后你对于媳妇的要求，其实如果会让他们的夫妻关系不好，那个程度上你这个婆婆好了，或者是公公好了，你好像有时候会背一个无聊的罪名，对不 对, 对， 这个我们之后可以谈一个这个话题，就是婆媳关系这个话题。 婆媳话题， 对，我觉得这个有的讲。 对，所以你看，在很多传统的印象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会让我们在家庭教养都发生问题的。有些妈妈会把脾气发在孩子身上，很多时候也是因为她从旁边得到了一些不该有的脾气。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刻板印象，也许跟你现在的专业会很关，比如说坐月子一定要这样做。吃东西一定要这样吃，你在跟家里的长辈沟通的时候，这些传统概念跟你之间的不一样，你都怎么协调？ 都怎么协调？其实我们家算是蛮开明的啦。我之前听过一个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媳妇啊，有一个媳妇煮鱼的时候啊，然后煮鱼的时候，她婆婆就过来就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煮啊？”她说：“我怎么煮鱼怎么了？”她说：“你煮鱼啊，你放盘的时候，你头尾都要切掉。”然后他媳妇就觉得很奇怪，就问妈妈说为什么，然后他那个婆婆就说不知道，因为我妈妈就这么教我的，结果后来那个婆婆也就问他妈妈，就说那为什么当初是这样子煮啊，结果他妈妈说啊我也不知道，结果后来问来问去才发现说原来是当初以前的盘子太小了，鱼太大了，所以头跟我要切掉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传下来了，那其实他们为什么传这些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只是听说，就像因为我现在有在月子中心来做一些建构嘛，然后就开始在做装潢什么的，然后装热水器，然后就开始听到有些师傅就讲说，或者是同仁就讲说，现在很多妈妈很在意说一定要用锅炉水洗澡，什么锅炉水就是水你要经过锅炉再出来叫锅炉水，或者是洗手都一定要经过，他说不这样做就可能不干净或者是没有杀菌，可是其实那个师傅就说啊，你锅炉水只是水从锅炉出来啊，它也没有真的加热到可以杀菌的地步啊，但是就是一个安心，应该是说我们自己去先了解那个正确的知识是什么，有时候我觉得你也不要自己讲，就是借你知道人家说什么借力使力不费力嘛，你用别人的话你放个影片去给你的长辈看，让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要不然我觉得很多的父母亲都觉得我们再大都是小孩子， 对， 都觉得我们会被骗，所以 我妈七十几岁都会被骗 啊，是啊，他们因为他们的爸妈也觉得他们是小孩子， 是是是是，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可以借由别的管道，不一定要我们自己去讲，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啦，比如说以前小朋友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担心说发烧啊怎么样，就一定要去吃药看医生，一定要吃药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是跟比如说我妈爸妈或者岳父岳母讲，就是说医生说怎样怎样怎样， 要搬一个权威人士出来， 对对对，一搬出来他们就 嗯，对，但是还是会念啦，只是说一念我就搬出来，一念我就搬出来，这样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沟通嘛。我觉得不要硬碰硬啊，因为他们也是出于爱为你好。 Yeah. 所以在跟长辈相处，在家庭教养里产生的冲突，有些时候是文化原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重男轻女啊，或者是媳妇啊这些特殊要求。那有一些是因为文化现代进步了，科技不一样了，环境整洁比较好了，可是还有一些旧有习惯，也许就像你建议的，哎，你可以拿名人啊、专家啊的这些说法来跟父母亲讨论， 对，讨论， 对，绝对不是压着他答应了， 对，毕竟他是我们的父母嘛，还是要尊重。 我觉得这种家庭的议题真的是在日常里常常发生，对，但如果没有觉察，就是你说的那个鱼的故事，就理所当然，本来就要这样， 对，然后我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这样， 那这样就会冲突了。我们这一集先到这里，我们下一集真的来认真讨论一下婆媳问题，我觉得它太值得谈了， 很值得谈。 好，做个人常常听到呢。好，那我们这集先到这里咯。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应传。 我们这集节目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